好啦，咁啊，大家如果睇緊重温嘅話，而咧你又唔係喺呢一個 Radio 99 TV Doc TV 嗰度睇嘅話咧，咁啊你要小心啦。你如果喺其他平台睇嘅話咧，你要小心啦，因為咧我已經將我嗰個怨憤咧、怨恨咧係施咗詛咒落呢啲片度嘅。 同埋你觸犯咗亂倫呢條 亂倫嘅條例，嚇呢個我唔知啊，算唔算啊呢個？總之咧 係亂禁嚟嘅條例。係 啦，冇錯。如果你咧而家仲喺度睇緊呢一個喺其他平台咧， 我勸你馬上 喺馬上咩自首？ 自首 係咪啊？ 自己去最近最鄰近嘅差館報案。 嚇，但係嗰個即係始作俑者會唔會自首咧？即係翻版嗰啲人， 俾12小時通牒佢咯。 唔緊要，我落咗啲詛咒落嚟。我都唯有即係使用呢啲咁嘅， 我都會幫手。 咁嘅嗰啲叫咩家法啊？唔係嗰啲叫咩咧？即係嗰啲法律咧搞唔掂咧，私刑啊！ 哦，私刑 哦 ，OK， 或者用今集嘅題材去對付佢啦。 今集 交俾有鬼故王去搞啦。 今集呢個題材要由你去搞。 如果 係 由 我親身演繹嘅， 佢冇屋企人，你做唔到呢樣嘢啊！ 佢亂咁嚟啊！係 啊 ，OK， 好。 亂咁嚟嘅呢一個咁咁可愛，即係如花似玉嘅少女係邊個咧 ？Hello，Hello， 我哋窒啦窒啦咁講， 今集嘅受害者。 點解你今日嚟到咧，搞到我哋個電視咁咧？ 係咯， 我哋平時好正常嗰啲嘢。 喂，你個節目冇乜女仔嘅喎，好似平時。 佢個女仔 好齋，唔係除咗你之外啦。 而家咩料啊你？我唔夠啊！而家你一個仲唔夠啊？真 係 幾多個？ 唔係就係唔夠分啊嘛，你知啦，輪呢啲。 哦，今晚屬於你嘅，放心。 O K， 嚇， 想要幾 多？咁關照。 我任你運， 明益你啊 ！O K， 好， 阿仁哥。 嗱呢一個今日咧，我哋首先介紹咗我哋嘅靚女啊 ，Bowie 先啦。佢就係一個咧，係咪《知心奇案》嚟啊？我都唔知係咪啊。 好知心㗎。 係啦，但唔係喎，頭先佢連鬼故王係邊個都唔知喎。 我認人唔叻啫。 係咩？ 認咩唔叻？ 你認咩多？拉出嚟斬我 咧！你認認咩咧？ 你認咩咧？ 我認唔到人，我街都係㗎。 你平時 人哋拍我，我認唔到佢㗎。 係 咩？係啊。 你知唔知佢係邊個？ 我自己爸爸媽媽都係㗎。 嚇！唔係咁恐怖啊！ 佢同我一樣有臉盲症咯，咪真係。 係啊。 係啊，認唔到樣啊。 即係唔會特登去望，因為平時都係望地下，或者真係認人好渣。 平時望地下， 但係 呢個係亂倫嘅特徵 啊！即係遭受到騷擾， 係咩？ 好衰啊！ 你呢個好似啱啱我哋嗰個案件嗰啲特徵咧， 特徵啊， 望地下啊，唔理人啊嗰啲啊，認唔到人啊嗰啲。 有啲似我哋今日講呢一個，即係嗰啲比較不幸嘅小朋友咧，佢哋啱啱喺一個地牢嗰度釋放翻出嚟咧，佢哋就係有呢個特徵嘅，即係會好多嘢都認唔到啦，未見過落雨啦。 係啊，我不幸啊，我每日翻工都係同坐監。 咁你見過落雨未？ 落雨？ 落雨啊！ 咩叫落雨？ 鹹嘢嚟噶， 鹹嘢。 你講到好似鹹嘢咁啊！你 有嘢啦，冇嘢。 Raining， 個鬼故王，你平時咧嗱，呢一個我唔怪佢啊，呢個咧擺到明就係。 你話口花花聲， 咩唔怪佢啫？ 我知你想講咩，你話。 聽我講先嗱，因為咧， 佢最近俾我釋放出嚟啊！你知。 嗱呢度咧。有規有矩㗎嚇。 O K， 等唔住，等唔住。 我哋呢度唔係啊，嗰啲咩在乜嘢？ 我哋呢度係計年紀行先嘅。 啊，咁咧就因為咧，我一講話今日呢一個 topic 嘅時候咧，就禁室啊，又亂倫啦。咁啊，仁哥咧就異常咁興奮啦，就喺自己嘅 Facebook 咧就講到咧，哇，今次正啊，可以咧俾我將我一生人嗰種獸性啊、獸肉啊，全部咧， 嗰種劣根嗰種 啊，仲要俾個咁嘅靚女坐我隔離嘅時候咧，我真係唔得㗎啦。 即係你講你啊嘛， 我顧 我平時都係， 我今日特登安排咁樣坐。左右逢源啊， 係啊，因為我對住鬼故王，我冇法子將我個獸性表露出嚟。 雖然佢話佢 投入唔到啊嘛， 係啊。 雖然話自己係陳圓圓， 我真係陳圓圓嚟㗎。 OK 嗱，你今日得翻半個人坐埋， 都係要坐埋少少。我又驚啊，太過親近啊嘛。 咁今日呢個 topic 咧，阿仁哥好興奮，我唔怪佢啦。 叫我仁仔得啦，以後我啱啱尋作嘅新花朵，即係唔好太咩啦，成日 得啦， 係咩嗰啲。 得啦， 陣間我俾你買， 大家平就得啦。 咁但係鬼故王咧，今日啲 topic 我本來都驚，誒會唔會格格不入咧？係 啦，因為佢成日扮斯文噶嘛， 扮曬正經咁樣扮曬咧，即 係 道貌岸然嗰啲咧。 正係扮鬼曬嘢。 今日第一戴啲禮帽嚟，幾有禮。 啱唔啱佢講嘅咧？咁但係後屘即係聽落都 OK 嘅。 原來就揾啱人啦，真係就係。 原來鬼故王真係個咁嘅人嚟嘅。 嗱，原來咧就係啦，平時咧你見到咧嗰啲越正經同埋越咧扮唔係，即係越係即係。表現得好好人嗰啲人咧，你就要更加小心啦。即係好似今日呢個案件咁咧，即係嗰個老豆咧，真係咧，所有人都話佢咧好人。 好人， 好人， 好人， 即係點樣都冇可能想象到咧，一個喺一個奧地利啊嚇，一個咁嘅家庭嘅一個咁嘅老豆咧，會做一件咁咧受心病狂嘅事啊！睇下今日咧，我哋呢個案件叫什麼名字咧？就係呢一個，請讀出嚟啊！ 奧地利禁室亂倫案， 係啦。咁我哋咧今日咧就係講下呢一個曾幾何時咧相當轟動嘅案件啦。邊年發生啊？ 邊度發生？邊 度發生啊？你有冇温書啊？ 真係冇温書啊！大家係咪？ 我係負責變態嗰 part 啫喎，大佬。 負責變態嗰 part 啊！嗱，我哋今日咧好多 同學，唔係我要攞翻我嗰份出嚟啊嘛！ 抄啊！ 我要攞翻我嗰份出嚟，我最夜，我要攞翻我嗰份出嚟先啦。我睇你嗰份 咯。希望大家保持個專業性啊！ 係啊 ，OK， 好好好。 嗱，我話嗱，就係19你講咯。 一九乜鬼啊？2008年啊！ 2008年揭發， 揭發啦， 揭發， 係啦，講揭發，揭發就2008年啦。喂，唔好耐之前啫喎，七年前啫喎。嚇，咁但係呢單嘢咧，嗰時報紙咧賣通街啊，即係日日都喺度追嘅，你有冇？有冇睇呢單嘢？你同埋嗰時奧地利咧，呢一單已經唔係第一單噶啦。喺呢一單之前咧，8年咧就有另外一個女仔又俾人困咗8年啦。 我即係奧地利成日有呢啲嘢， 即係咁興嘅奧地利。 啲人咪話點解奧地利咧會咁鬼多呢啲咁 移民去奧地利好 禁室培育案嘅咧？點解嘅咧？因為呢一個禁室培育咧，就係嗰陣時依一個奧地利啊嗰度咧有嘅咁多呢啲。跟住原來跟住發覺，咦，其實世界各地都好多嘅。咁啊，跟住又成為電影題材啊、歌啊乜都有啦。日本都有咗禁室， 我都聽好多 培育啦。香港有冇嘅咧？ 香港 有你唔知啫， 會唔會即係其實你會唔會 你去鬼故我屋企就睇到 我屋企有一個禁室， 即係尤其你住嗰啲咧村屋啊嗰啲咧，會唔會即係收埋咗個喺 地牢啊？ 唔係啊，其實村屋先俾人發現到嘅，村屋係啊容易發現， 反而公屋冇咁容易發現到。 公屋真係難啲啊，反為我覺得真係 喺個消防喉窿入。 你知而家鄰里關係嘅咧，出門口唔同人打招呼噶嘛，唔知你唔知你對面嗰個食乜嘢噶嘛？ 唔係喎，同對面屋好熟噶喎， 咦少有啊， 同隔離屋勁熟。 難道你同佢有？ 但 係 嗰個女仔嚟嘅， 有互相 夾。但係我連屋企鎖匙都有嘅。 哦， 係咯， 真係 個。 隔離屋個係你男朋友嚟嘅， 唔係啊， 係女仔你先俾佢啫。如果係仔，你唔俾佢啦。 俾佢啊， 唔睇下咩樣咯。 我哋呢啲你就俾啦，佢哋呢啲你唔俾啦，定 好啦。今日呢條友咧要撳住嘅，如果唔係咧 要隔住 㗎啦。 可能鏈鎖住。 有啲俾人依家俾人撳。 喂，你今日發生咗事，做乜剪咗頭髮？ 哇！你咁都留意到？ 係啊，梗係啊！咩事啊？ 冇啊，其實咧，我冇啊，因為 我哋講一分鐘 好啦，唔好講咁耐啊！ 知道要上個花家姐嘅節目，咪走去剃一剃頭先啦。 跟住 咧，係啦，咁剃頭嘅時候，嗰條友又走去摸下我個頭，佢話：嗱，剪頭髮呢啲咧都有啲女喺隔離噶嘛。係。咁佢條友咧，成日同我剪頭髮嗰陣時咧，一到好大聲。如果哇，你個頭粒粒突突咁，如果數一數二，你真係第頭幾名噶咯喎！一到剪就一到係咁，魚鴨鴨鬼食泥咁樣。幾冇面，我就特登因為上嚟呢度，我先特登喺銅鑼灣間山求其揾個求其咁樣。 係啊，大佬， 受辱咗呢單嘢同亂倫 case 嗰單嘢係同等嘅，其實呢個受辱嘅情況。 鑑粗廉。 係啊，你嬲咗件嘢，你有焗俾佢剪。嗱，我依家就幻想到，如果佢哋老豆幫佢剪頭髮嘅時候係點樣咧？咁樣。 好啦，夠鐘啦，你嘅表達時間完咗啦。 O K。 同埋你諗下，有時咧，唔好話咩啊，你有時喂叫我坐喺嗰個剪頭髮嗰個地方喺度咧，俾人哋搞下個頭啊咁樣咧，咁樣你搞一個鐘啦，個零鐘啦，我已經頂唔順啦，你叫我坐喺度。 唔係嗰個，如果係靚仔咪頂得順咯。 唔關事。 喂，我嗰個真係阿叔咁嘅樣 嘅 大佬。 冇問題㗎，你整得好咪得咯。 我願意啊，絕對。 唔關乎靚唔靚仔先。 唔關乎。 我係唔可以坐喺一個地方坐。 唔係喎，你呢啲女仔，你呢啲女仔應該係通常啲靚仔喺度喺個近少少喺耳仔邊度講下嘢。你今日使幾錢？ 你唔好咁膚淺啦。 嚇，你唔會㗎。 因為我唔係，我想講咧就係一個人咧，即係其實點樣可以混一個。密室喎，密室係得嗰5尺6寸嘅高嘅密室， 咁啊係， 高少少， 有靚仔。 你幾高先？你幾高先？ 我差唔多 7尺咪？ 7尺咯。 你揾一個5尺6嘅高度嘅密室， 七尺又過分得滯 嘅。温24年，又唔夠燈光，又唔夠呢一個嗰個空氣啊，冇氣頭嘅。你點樣可以捱到出嚟咧？ 唔夠燈光可以。 今日值得。 點啊？ 因為你去啲餐廳有情調嗰啲啱啱。 唔係，咁啲餐廳有得行啊！嗱，舉翻嚟，如果你坐飛機，你坐去歐洲咁樣坐十幾個鐘頭，你架飛機你都辛苦啦，係咪先啦？ 已經想死啦！ 咁如果你喺度十幾年，你點算咧？係咪？ 廿幾年啊！ 而家講 緊。好啦，咁我哋正式咧要去下今日呢個案件啦。我哋咧就從頭說起啦，由呢一個咧。究竟用案件咧咁轟動嘅案件點樣揭發嘅咧？我哋咧去翻2008年嘅某日。 2008年4月19日早上7:00多，奧地利中部某一個小鎮，有一個19歲嘅少女因為昏迷被送入醫院。醫生發現呢名病人嘅病情非常特殊，佢冇曬牙齒，嚴重缺乏維他命 D， 似乎過住一啲唔係咁正常嘅生活。送佢入院嘅系一个70多岁嘅老人家，佢声称自己系呢一个少女嘅公公，佢个名字叫做杨失夫。医院喺少女嘅衫袋里面揾到一封信，上面写住：唔该救下佢，佢好怕陌生人噶，佢从来都未去过医院，揾我爸爸，佢系佢最熟嘅人。喺呢个咁平静嘅小镇，冇人想象到呢一宗送院事件。竟然会揭开一件可以用荒谬来形容的案件，打开一道神秘家庭的黑暗之门。 哇，冇晒牙，同埋咧缺乏长期缺乏维他命 D。 冇维他命 D 会点咧？我真系 系咯， 冇点啊？咪就冇晒啲 钙质嗰啲 钙质咯。 系啊， 咁个样又冇咩？ 读得书多系， 同埋你会有皮肤癌啊？ 系啊， 知道嘛？ 知啦，而家知道。 所以點解要曬太陽咧？就係咁解啦，吸收維他命 D。咁長期冇維他命 D， 即係話咧，有機會咧，好有機會，係長期咧 冇曬太陽， 冇曬個太陽，冇接觸過陽光嘅。咁你話係咪怪病咧？ 會唔會有人天生嚟唔吸收維他命 D 嘅咧？ 應該係有嘅。 係啊，但係應該佢嘅 case 就唔係咁。 嗯。 咁嗱，佢依個醫生咧就我唔係醫生啦，因為今日咧就冇揾醫生。 今日冇揾醫生嚟。 冇上次有個靚仔醫生嚟，咁咧，但係依一個即係情況咧就好特殊嘅，因為覺得佢咧就真係好唔尋常，冇理由會咁嘅。即係而家19歲嘅女仔咧，無端端佢個 最索嗰個年齡， 最索嘅年齡好似 冇理由冇牙啦，即係煲完唔會冇牙噶嘛， 冇曬啲牙，跟住咧又咁樣白曬曬，咁點解會咁嘅咧？咁啊，即係唔係話你啊，即係話呢一個少女啊，俾人救出嚟呢個，唔係救出嚟，係俾人由一間屋嗰度送去醫院。 有冇意識㗎嗰陣時？ 有冇意識啊？佢已經昏迷㗎啦，已經。係啦，咁咧跟住咧就送佢嚟嘅咧就係一個阿伯啊，頭先大家喺呢一個片裏面咧都見到啦，呢個藥室夫啊， 話係佢公公嗰個係。 係啦，公公啊，即係我話佢係一個伯伯。 佢送佢嗰陣時係自稱係公公定還 是？係啦，我哋或者再俾大家睇佢張相啊，佢自己話佢係佢嘅阿公啊。佢係呢一個少女嘅阿公啊嚇，咁咧就嗱見到啦，就係 呢個樣都好似一個阿公咁啫。 佢呢成個呢個真係似你啊，鬼故王。鑊陳圓圓真 係。73歲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叫做約瑟夫嘅男人啦嚇。咁佢哋呢一個其實一個奧地利一個小鎮裏面嘅一個家庭。 佢依家 係 幾多歲嘅？ 而家佢2008年嘅時候73歲咯，咁你咪再加多8年啦， 加7年。 而家80歲噶啦已經。咁咧就OK。咁嗰陣時咧，呢一個約瑟夫咧就送咗呢個少女嚟啦，跟住咧就話我咧就佢阿公，佢個老母咧就將佢咧即係老母啊已經離家出走噶啦，即係我個女啦離家出走，咁咧就將我呢個孫咧就擺咗喺屋企俾我哋養啊咁啦，咁啊無端端搞成咁啦，就係咁啦咁樣。係。咁啊最神奇就嗰個女仔嗰個袋咧有封信啊嘛，頭先都講到啦，咁嗰封信咧就似乎咧就隱約地咧就件事唔係咁簡單喎，係咪先？ 係啊。 有幾唔簡單咧？ 嗰封信講咩啊？ 完全聽書嘅， 你救救佢， 我哋救救佢，佢冇接觸，佢冇八十萬， 佢最親嘅人咧就係佢阿公， 資料性啲嘢問 佢。佢最親嘅人係佢老豆， 係佢老豆，係佢老豆， 佢老豆啫嚇。咁就係咪冇話佢阿公，即係佢老豆啦。咁咧，於是乎警方見到呢封信咧，就覺得好唔妥啊。首先 應該都係醫生睇完之後咁啊，揾佢叫佢 check check 咁樣。 唔係，因為個問題就係如果呢一個寫呢封信嘅人係邊個咧？ 哦， 係啦，會唔會係佢阿媽咧？咁佢阿媽點解唔出現咧？點解要整封信咁神秘擺喺嗰個女仔個袋咧？咁即係應該有啲 QK 啦，係咪先？好啦，咁你問嗰個阿呢一個藥室夫嘅時候咧，佢咧就即係含含糊糊咁啦。咁啊，大家覺得咧太有問題啦。咁然之後咧就即刻咧，院方咧係公開呼籲咧，大家如果即係知道邊一個係佢嘅生母咧，就即刻彈出嚟。 我已經買曬電視 了，即係用廣播，用廣播性質。 係啦，咁但係咧都冇人嚟到去認頭啊。咁咧跟住咧，警方咧就開始有即係要查下呢一個即係家庭有啲咩記錄啦。咁跟住咧發現咧，哇，原來咧呢個藥室夫咧有啲料嘅，有啲 有咩料？ 曾經咧即係有案底嘅原來。 哦。 咁呢個案底係乜嘢咧？ 風化案啊！ 人仔 又是我 犯你最想犯 的，我最喜歡問那些最喜歡問那些不聽書的學生的 風化案， 你講到這些當然 是提了你的，一 定是 強姦案什麼時候發生呢？ 好像說強姦 強姦個人呢， 他在這個六七年六七年的時候曾經 有溫書啊， 是不是看你張錄史的 六七年 六七年那陣時我都仲未成為一條蟲啊！嗰陣時六七年， 但係佢強姦嗰個對象咧，真係好有幻想嗰個 feel 啊！ 奸啊嘛，奸新娘 係咯， 但係呢啲男人原始嘅慾望， 新完㗎啦，人哋啱啱結咗㗎啦， 唔係即係睇咗新婚咯， 即係新婚 啊，奸個新婚係咯， 即係你原始慾望就 奸初嫁新娘啊嘛，係咯。 咁嗱，咁佢係喎呢個人要係咪特登揀啲咁嘅女仔嚟到去強暴咧？ 其實呢條友咧，佢我覺得佢咧，即係初譬如做呢單嘢嘅時候咧，已經係潛伏咗一條伏線喺度啦，係啦， 即係有某方面嘅癖好嘅， 係啦，即係都係中意啲新鮮嘢啦， 好啦， 亂口嘢啦。 咁但係因為佢有呢一個記錄咧，佢曾經攞住把刀咧就去強姦一個新婚嘅女子。 哦，佢攞把刀去嘅， 係啊，佢扛住人。 哇，咁佢都好底奸喎，就揸住把刀咁就可以做到，依家唔得，咁啊要好大龍鳳先做到呢件事。 咩叫底奸啊？你講咩你？ 即係講緊佢成本低啊呢件事。 嚇，唔係咁佢揸住把刀，其實隨時咧都會即係捅死人都唔定嘅。係啊，咁即係呢個人都幾狼嘅，其實都。 佢威脅佢話我花你塊面咁樣，驚唔驚？你驚唔驚？ 你驚唔驚？ 揸住把刀唔講嘢都驚啦。 即係如果揸我揸住把刀，你就咩噶咯喎？ 咩啊？我好驚咯，我好驚啫，冇代表我頭髮。 嗱呢個咧冇嘢㗎。 但係點解奧地利啲法例判得佢咁輕嘅？ 係咯，咪先我未嗰陣時。 係啊，嗰陣時咯。 因為奧地利其實佢咧嗱，我又唔知點解，但係佢哋 係啦，呢個又係抵刑。 佢哋嗰啲罪名咧，佢哋嗰啲刑罰咧係比較輕㗎。 係真係喂，強姦都係判一年啊！仲要揸住把刀啊！ 哇，真係好離譜啊！ 你淨係揸住把刀唔使強姦都判一年啦，啱唔啱啊？ 係啦，係咪因為初犯咧？ 我而家其實死都唔敢講嘢，大佬，我講乜都 講乜都死。如 果任何講，就算唔揸， 有任何鼓勵人哋犯法嘅，都要即刻拉出去斬。 唔係佢真係揸住把刀一年。真係講真，衰啲講，我唔係鼓勵，即係講緊，如果譬如以我嚟講，我覺得如果要還掂都要犯嘅。 咁啊，強姦埋啊嘛， 咁係啦，咁就順便啦，大佬一年喎。 嗱，我唔知佢當時呢個點解一年啦，可能好多嘢嘅。 可能佢大狀叻咧。 嗱，例如佢認罪啦，跟住又可能話，哎呀，嗰日飲醉酒啦，諸如此類啦，嚇，即係喺呢一個唔清醒狀態。 又或者新娘嘅引誘佢啦， 係啦，好多嘢㗎嘛。 呢啲係問佢清楚。 係啦，唔好理啦。總言之咧，呢一個阿伯咧，曾經咧喺佢年青嘅時候咧，你計下六七年佢幾多歲咧？都係幾三十幾歲嘅啫， 都血氣方剛 啊！都係得嗰三十幾歲嘅時候咧，佢就曾經咧強姦過一個女仔㗎啦，就已經有案底。咁於是乎，警方咧就係去到佢呢一個藥室夫咧呢一個聲稱話係阿公嗰個屋企咧，就去做啲嘢啦。佢做咩咧？就驗下咧呢一家人咧裡面咧嗰啲男性咧個 DNA 啊。咁因為原來呢一家人裡面咧，除咗藥室夫同佢老婆之外咧，佢哋咧係有七加三十個仔女嘅，即係有十。二個人住喺呢間屋，呢個大宅。 但係公佈咗定去到先發現咧？ 唔係去到嘅時候，咁你數下，即係都知佢。 我即係要佢叫曬啲人出嚟，佢冇收埋嘅。 咁我點知啫，大佬？ 即係佢懷有啲收。佢哦 ，OK。 即係花家姐，你言下之意咧，就係警方其實已經有懷疑㗎啦。如果唔係冇嚟咁無端端會驗去呢個阿公嘅 DNA。 係啦，因為其實你覺得咧，你哋覺得會唔會無端端走去驗嗱阿公嘅 DNA？ 即係你已經懷疑佢係。個依一個少女嘅生父喎， 係啊，你唔會咁樣驗佢噶。我覺得就係嗱，同埋咧醫學上面咧好多而家啲醫療咁先進，基本上一睇就知道嗰種病係類似咩病啦。我懷疑根本醫生已經同警方講咗，佢呢種病咧有機會係咩情況真係造成， 係啊， 所以咧就警方就先去驗佢屋企。 唔使懷疑，我覺得直頭 係，直頭係啊嘛， 直頭係。 以我哋嘅推理， 一抽啲血啊，或者唔知點樣喺電腦睇嗰啲咩排列程啫。哇！呢個擺明係呢一隻 case 先係咁喎，不如試睇睇咩環境。 同埋咧，好明顯咧，警方已經唔信呢個藥室夫啦，因為藥室夫話呢一個少女咧，其實佢係一個係佢女抌低噶嘛，即係出邊同人哋搞完嘢抌低噶嘛。咁佢個老豆啊，唔會喺呢間屋度噶嘛。 係啊。 咁即係其實警方根本就唔信呢個藥室夫咯，就要去即係乘機咧，就想去證實一下佢係咪即係因為亂倫而 而搞了呢個女出嚟，係咪咁啊？ 應該如果照睇咧，警方嘅懷疑一定係咁樣啦。 好，咁跟住咧，好啦，跟住原來咧，好快咧，冇幾耐咧，這個有一個叫伊麗莎白嘅女仔咧，就彈咗出嚟啦。我睇一睇佢張相先，伊麗莎白係睇下佢誒後生嗰張相，有兩張嘅。好啦，這個咧就係伊麗莎白啦。不過咧，佢喺2008年咧俾人救出嚟嘅時候咧，佢出現嘅時候已經唔係呢個樣噶啦。這個咧就係佢誒當年咧，佢失蹤咗24年啦。呢一個就係佢24年前咧嗰啲誒後生， 就話佢個女走咗佬嗰個 失蹤前， 係啦，失蹤前嘅相嚟嘅。 伊麗莎白。 咁咧，究竟佢當時俾人救出嚟嘅時候個樣係點咧？我就揾到張相嘅嗱，呢一張咧嗱，我希望冇揾錯啦。如果我有揾錯啊，大家話俾我聽啦嚇，因為我就見到一張咧比較係應該係誒係佢，不過但係 個輪廓係咯。 佢因為佢後期咧啊，我仲有一張 眼都 係 啦， 一張眼都似，一張係比較嘅。 唔好擺錯花家姐嗰 啲。右邊嗰個咧就係一個啲素描嚟嘅，咁就話佢俾人救出嚟嘅時候咧，佢大致上你見到其實佢眼咧眼尾係垂落去嘅，都有個特徵係咪？ 係。 嗱，見到佢咧，佢其實俾人佢當時2008年佢俾人發現嘅時候咧，佢原來已經係一個老太婆嘅樣嚟嘅，但係佢其實得40幾歲嘅，因為佢失蹤嘅時候咧18歲，唔見咗24年，即係42歲，42歲咧係一個咁嘅 喺邊度揾到 樣嘅。咩啊？好啦，伊麗莎白係點樣走出嚟嘅咧？咁原來咧，佢個老豆咧，呢一個約瑟夫咧就係佢老豆啦。OK， 咁跟住咧就懷疑咧，因為咧事件已經曝光啦。因為呢一個誒俾人哋送去醫院嘅少女咧，就係佢個又係佢個女又係佢個孫係咪？嚇！咁跟住咧事件曝光啦。OK， 跟住咧佢咧就將伊麗莎白咧就由一個地牢啊嗰度救佢出嚟，唔係救佢出嚟，係叫翻佢出嚟。跟住伊麗莎白咧就唔單止一個人行出嚟嘅，咁仲有咧三件咧跟住佢嘅。 三件 小朋友， 小朋友 係啊，唔係鬼玩，有三個小朋友咧跟住佢嘅。咁呢三個小朋友咧都係得個幾歲嘅啫。OK， 咁跟住咧，大家先至知道咧，原來咧呢間屋裏面咧係發生到一個咁即係駭人聽聞嘅故仔啊！咁呢個故仔就今日仁哥咧就令佢非常之即係腎上腺素呢個啲咩數啊？呢個高丸素上升嘅 高丸啊，嘅 呢一個案件啊，咁咧 24年間即係就發生咗好多事咯，已經見就見到有三個，可能唔止添喎。 喂，真係24年啦，即係俾人好運啲嗰啲啦，即係書有讀完啦。找到錢了，好像雲哥那 樣娶新抱了， 娶埋老婆又生埋仔，乜都做曬㗎啦。咁但係24年咧，呢個女仔咧就竟然咧喺一個咧係不見天日嘅空間裏面咧，就過活啊，每一日啊，係 every day 啊，同埋 every second， 每一秒你都喺依間屋裏面，喺呢一個咁嘅地下室裏面度過。究竟係咩嘅日子咧？嚇，大家有咩感覺咧？對於呢啲， 哇！呢啲真係想象唔到。 唔好話想象唔到，你試下代入下先。 試下代入， 想象唔到咁慘啊！ 你一嘢話想象，想象唔到唔得嘅。 咁首先我會覺得個環境係污糟邋遢啦。 幻想到。 係啦，即係總之就係唔會摺好曬被啊，好光鮮咁樣啦。 即係唔會係酒店，每日就係幫你。 即係其實簡單啲講，即係你而家嗰啲狗場睇到嗰啲地方，我覺得就係嗰一隻嚟嘅。 同埋一定會有陣臭味咯。 但係我覺得未必咯。嗱，如果你24年你有臭味，實俾人投訴㗎。 但 係 因為佢 係 一個地下室咧，同埋佢係密封嘅，記住係密封 嘅，密封咪仲臭咯。係啊， 但 係焗出嚟嗰啲咩？ 可能佢有抽氣咧， 咪抽曬臭氣出 嚟。因為嚇 有抽氣， 佢會散噶嘛？你外面個空間咁大， 你個香港公屋啊， 大佬。我哋記住我哋嘢，我哋個視野要擴闊啲啊。 唔係外國嚟噶嘛？ 奧地利啊， 奧地利 好大啊，嚇咁啊！當時咧，原來咧就呢個叫做伊麗莎白嘅當時大家覺得似婆婆了已經，因為講翻原來即係24年裏面咧，佢好慘啊，就俾佢嘅老豆咧就捉咗喺個地牢嗰度咧，就不斷咁咧強姦佢，強姦個密度咧相當之高嘅，平均咧3日到咧就姦佢一次。 我諗初初唔止添啊，啱啱新鮮嗰陣時候，我諗過一日30次添啊，真係 30次唔得，你誇張咗啲。 同埋我諗佢都 笑聲嗰個係咪好 enjoy？ 同埋我諗佢都唔會話咩有咩紅唔紅燈衝嗰啲，總之唔理你咩交通燈，佢都全部都唔理呢啲嘢。佢都黐線㗎啦，已經去到。 嗱，一間咧，我哋可以再講多啲。 你唔係要我？ 跟住先，我哋一間咧可以講多啲咧，呢個女仔去憶述翻佢當時咧，即係點個老豆點對佢啦。但我哋講翻少少嘢先，就係咧俾人哋救出嗰啲小朋友咧。佢哋咧即係得幾歲啊咁樣啦，哇！發覺佢哋好慘啊，原來咧 都唔知道叫慘定唔慘，可能佢哋一直喺個 佢都唔知道自己慘。 係啦，你講得啱、嗯。可能喺個地下室佢覺得冇嘢，但出到嚟先就嚇，原來我咁不幸㗎。我原來哇，呢、這個世界上有月亮啊，咩嚟㗎？ 但係聽聞佢哋喺個地下室裏面有電視睇喎，佢知道出面個世界係點樣。 但係可能嗰啲電視係有限啊，即係可能係俾啲碟佢哋睇啊，因為有 人。你講即係播帶。 呢、這個阿叔佢會唔會變態到俾啲鹹碟定係俾佢哋？ 呢個我哋一間研究一下。 培育啊嘛。 咁、但係講翻先嗱，因為咧嗰啲小朋友出到嚟咧個身體上有咩問題先？一個最大的特徵就是他們全部是駝背的，其實他們都不是幾歲的，應該都是成十幾歲的， 因為剛才說過因為那個只有五尺幾嘛， 是因為裡面那個空間， 但他五尺幾跟他駝背沒有關係，他都未去到那個高度， 因為他們應該有些東西是他開始發育的， 我們不可以用中國人的角度去看 的，那是鬼仔那些大隻， 知不知 道？沒問題， 你又不夠闊了，你又 所以出到來和長期都可能你要烏低個身行的時候就變成駝背了，還有個空間太小他們經常都要 一 hip hop 那些歌手都這樣，所以個個都這樣因為經常都要這樣 怎麼人歌你 這個打個譬如 你的棺材不會做那麼小嗎 很難說，看看有沒有經濟效益， 寬敞一點 okay? Okay.、 跟著就他們除了說有這個駝背問題、還有語言講嘢咧就冇人歌咁流利噶啦，冇人仔咁流利嘅，咁咧就全部咧都係即係好似好怪咁嘅講嘢，即係唔係正常人咁樣嘅講啲德嗰啲德語咁。 佢都冇接受過正常嘅訓練， 唔識得溝通啦，應該就 個媽又咁樣點同佢傾偈？ 係啦，咁總之成班咧出到嚟嘅時候咧，都係好似咧即係同呢個世界咧好陌生嘅，即係好似咧。從來都 喺第二個星球嘛，係啦， 佢喺第二個台， 第二個星球嚟嘅， 係啦，變咗外星人。好啦，咁跟住咧就佢最緊要就話嗰啲鄰居咧，啲鄰居喂，人哋話我哋今晚有點亂啊，聽唔聽到？ 係咩？ 係啊，可唔可以有秩序啲啊？咁 嘅 ，OK。 好，咁我講翻咧就嗰啲鄰居咧，啲鄰居就講翻咧，佢話其實咧冇可能嘅喎，冇可能嘅喎，因為點解冇可能咧？呢個藥室夫咧，佢好好人嘅喎。佢咧亦都係一個好，佢哋屋企咧即係呢一個兩公婆咧，佢哋衣著咧好光鮮。 唔係啊，嗰啲變態嗰啲係咁樣噶，表面係唔係變態噶，實質就真係變態噶。 喂，咁但係如果你個鄰居你發現原來佢韞咗自己個女咧廿幾年，跟住仲生咗七件出嚟咧，你會覺得點咧？但係你廿幾年都唔知喎，你會唔會覺得咧即係好內疚咧？其實 都會㗎。 內疚咧？ 唔係會會好好奇咯。 唔係喎，你唔會有內疚嘅咩？即係你可以，你係最可以救到佢哋嘅人啦。本來 我諗咧就係個問題就係你當時你有冇曾經係發現過一啲蛛絲馬跡而冇跟進嘅？如果我根本廿幾年嚟我根本發現唔到任何嘢嘅，咁我唔會內疚。 冇得內疚。 係啊，但係如果曾經有一兩次有一啲蛛絲馬跡而我唔去跟嘅，我可能會內疚咯。 係，咁其實有鄰居就講過咧，佢哋曾經咧係聽到有人敲牆嘅。 係。 但係佢哋以為咧小朋友喺度玩啊，咁所以咧 我都會覺得係嘅其實。 聽唔到嗌救命，因為我諗啲牆太厚。 係。 佢連嗌救命都未必食，可能。 因為嗰啲屋咧可能都好遠噶嘛，都覺得，咁所以咧其實咧就一直都冇人發現嘅。咁但係咧啲鄰居就話唔係，因為鄰居就係見到地面世界嘛。 唔好意思，讚我 啊！人仔講得好啱，Sylvie 啊，你 唔該曬， 揾個妹嚟。 唔係啊嘛，哇大佬冤枉啊！我頭先呢度撳啊嘛， 係咯，你一撳出嚟就Sylvie就係你自己係咪？ 好啊，好啊， 係啊， 幽靈啊卡啊， 嗱呢啲咪。要咩咯 ？OK， 繼續。 講到邊啊？啊，係啦，佢哋咧，因為鄰居咧，淨係見到地面嘅世界，就見到呢間屋咧，好好喎，成家人即係好融洽過佢哋。咁咧就教到啲小朋友咧，佢哋啲，因為有啲小朋友其實鄰居咧係佢哋同學嚟嘅，即係仔女係。 其實講到呢度，我暫完你個病先。 講多句先。 好。 佢話佢屋企啲小朋友咧，品學兼優。 OK。 係明顯好有家教，係冇可能嘅。 其實咧，一啲有問題嘅屋企，唔好講亂。 係。 所有。任何有問題的屋企，你看落去都是冇嘢嘅。 咁又唔係啊！如果你香港嗰啲好多，你會聽到嗌交嗰啲咁。 我自己都是呢啲家庭長大，我講真的 我都 是係啊，即係、就是、我每一朝是被老豆老母打交的聲音係嘈醒嘅。 咁啊，隔離應該會聽到㗎。 但係 你住間都好大 但係隔離就是覺得我哋。 抵打 鬧交好正常， 係啊，即係好融洽嘅。出到去嘅時候又翹手又剩，但係佢哋成日都開波㗎， 即係嗌交都好細聲㗎嘛。 同埋你 閂曬門， 都唔好講我啦。就咁你見到咁多嘅唔好嘅案件，佢哋都有去有啲去報過警，就真係人哋都睇唔出呢件事啊，冇一事啊咁樣，都係好好多呢啲。 好多佢哋唔係唔知道你有事啊，係冇得管你 啊，家理唔到啊嘛。 係啊，我又唔係睇住你劈佢，你劈完你就先走嚟報案，咁我都幫唔到你。 同埋有時鬥氣呢件事，人哋覺得係好普通嘅啫嘛。點會覺得咩？但係而家呢個直情係好到不得了添， 係啦， 冇事添。 同埋咧，即係但係有鄰居就話咧，都唔係嘅，佢哋咧呢家人都好即係都神神秘秘㗎啦。叫親咧開 party 咧，你知道外國嗰啲好中意搞啲大家幾家人一齊開 party 啊。佢話都佢哋唔從來都唔出現。咁但係亦都有人咧就讚呢個藥室夫咧，佢一個好交代人嚟嘅，即係例如咧佢借咗你嘅借你士巴拿咁啦，我後日會還翻俾你嘅，咁佢後日咧真係咧準時準候咧， 因為 就會交翻 呢一個， 你做唔做到先？ 嗱，首先我一定嗱，如果我係呢條變態佬，我一定會嗱。點解我會咁樣講咧？佢做得呢件事，其實你可以話佢心思未完全去到最100% 細密，但係佢一定係都係細密嗰只嚟㗎啦。係。咁你士巴拿呢啲基本需要啦嚇，咁佢其實有嗰個 talent 去做呢樣嘢㗎啦。 唔係啦，其實我有咁嘅睇法嘅。通常咧呢啲咁樣有犯罪心態人咧，佢係好講個 discipline。因為咧，如果佢唔係咁有一個紀律去俾自己嘅，佢好容易俾人識穿。所以我話借咗你嘢，我話後日還就後日還。如果我唔還俾你嘅，你走翻嚟追我咧，你入咗我屋企，發現有啲咩蛛絲馬跡嘅，我就穿崩啦。 啊，又講得啱喎。咁啊，即係阿 Bowie 會唔會對呢啲咧，即係咁有交代嘅男人啊嗰啲咧，即係會特別或者特別好嘅男人 特別小心，特別小心啊！ 即係鬼故王呢啲。 係啦，鬼故王呢啲係特別好。 擺到本來唔會，而家會咯。 可能想坐開啲我。 喂，但我就咁嘅，我咧就對嗰啲咧，即係佢。點講啊？佢個行為係好友善啊，好熱誠啊嗰啲人 咧，即係講我啦， 唔係我就好隔，我好驚嘅，我好有戒心。 個驚係 咁，你真係覺得我唔夠熱誠同埋唔好啦個人。 係因為佢就要特登 要逼佢 overact 啊，然之後去掩飾某啲嘢，我覺得 係。係啊，會㗎，會㗎，會㗎，會㗎，做錯嘢嗰啲人尤其係特別無端端明明唔打電話俾你就打俾你嗰啲就係有問題㗎啦嗰啲人。 講乜嘢？嗱，我哋今日咧就歡迎大家咧繼續喺我哋嘅 chat room 嗰度傾偈啦。咁咧就話 Sophie 啊，你個 fans 咧就話。他屋企咧都有嘈到打999啊，咁事後咧就冇鄰居問佢咩事，咁奧地利咧會即係其實啲人真係一路都質疑點解奧地利咁多呢啲禁室培育咧，即係原來同奧地利咧嗰種咧國家自掃門前雪嘅文化好有關係， 好有關係㗎，翻嚟傾， 繼續追蹤下呢個故仔。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幕幕惊心动魄的案情，段段鲜为人知的内幕，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1点，90分钟带你来回地狱又接返人间。呢度是东头环道99号。屹立不倒，全靠各位东粉支持，欢迎登入 www.radio99.tv 的网页。99元3个月就可以随时重温同埋下载所有内容。旧会员记得准时续期啦。 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你有以下嘅症状：心跳加速、瞳孔扩张、腹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咗奇案毒啦。 呢个时候你仲唔快啲嚟解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水的集中地，每日新鲜的奇案或者陈年经典的奇案都可以在这里分享到，还有愿意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天 like 了没有？